让情里难，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我多伤，别让情两难，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多伤。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.